与经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市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本周6开幕。作为系列主题活动之一，昨天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在石景山区印象台湾主题展馆率先开幕，展现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为了纪念抗战老兵为祖国挥洒青春、热血和汗水，昨天永不褪色的记忆抗战老兵肖像摄影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展出抗战老兵作品138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1931年到1945年间在抗日战争各条战线上奋战的中国军人肖像和事迹。由于很多老兵在照片拍摄不久后已经离世，所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很多老兵定格在世上的最后英姿。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投降。73年后的8月15号，98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祝四姿老人去世。今年以来，已经有14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继离世，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经不足百人。昨天为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卢沟桥旅游区全天对游客免费开放。卢沟桥文化旅游区包括卢沟桥、宛平城、抗战雕塑园。除抗战雕塑园因地铁施工闭园之外，卢沟桥、宛平城都在当日免费向游客开放。反映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实施慰安妇制度，揭露日军暴行的故事片《大韩》目前正在公映。电影从山西盂县人张双兵的视角徐徐道来，讲述了一位抗日战争期间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者残害的中国妇女的悲惨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带给她的一生的伤痛。再来关注几部将于明天上映的新片。电影《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将于明天上映，影片由吴孟达、宋小宝、曾志伟、郝邵文等主演。新版乌龙院在剧情和人物的设定上对旧版有所延续，但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吴孟达这次将扮演长眉师傅，郝邵文将扮演大师兄。电影《欧洲攻略》由马楚成执导，梁朝伟、吴亦凡、唐嫣、杜鹃主演，这也是梁朝伟继《东京攻略》《韩城攻略》之后时隔13年再拍攻略系列。奇幻喜剧电影《快把我哥带走》围绕一对幽默风趣的兄妹展开，由郑芬芬导演、陈希圣监制，彭昱畅、张子枫、孙泽元、刘冠毅主演。这部影片是根据《幽灵姐妹》的同名漫画原著改编的。动画电影《精灵旅社3疯狂假期》将于明天上映，讲述主人公德古拉和他的怪兽家庭一起在游轮上度假的故事。在动画电影《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中，食物们被赋予了灵魂，他们为了抗击章鱼和咸鱼们这些海盗，一起踏上了一段未知的冒险旅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中午前后光照增强，气温较高，天气变热，不太适合开窗通风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时，请注意遮阳防晒。今天夜间气温下降较快，预计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上下，为近期气温的最低值，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气比较舒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宝宝，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 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前两天啊，就关注了一些娱乐方面的新闻。 嗯，好啊。 对，就是其实他说娱乐也不算是娱乐。 嗯， 就是我具体也不说是谁了，但是我大概一说你也能明白。 嗯， 跟合同有关。 啊、 哦、啊，你就知道了吧？ 嗯， 我说的什么事儿了吧？ 嗯，他们那个圈不太了解。 对，反正就跟合同有关、 嗯， 就是其实就不光是在就是我们平常就是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这些合同，就是很多方方面面，这合同都 是的 啊， 是的。其实我倒是觉得，合同它的重要性是在约束帮你干活的。这些人或者这个公司， 嗯， 而且这样的话呢，当有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不愉快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合同，可以去让自己怎么说也不能说受益，就是不会被骗吧。 是， 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谁都可以出问题，合同这块不能出问题。 是的，是的，白纸黑字嘛， 很严谨。 哎，你看完了之后一定要签字，就代表你认可这些，而且，一定要做一个有准备的人，就是。当有一些问题发生之前， 嗯， 你最好都把这些条款啊认真去看，因为我相信有些合同它肯定都是属于那种范本类的， 嗯 啊，就可能就是 ABC 公司可能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细则其实你在签之前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在双方商洽都同意的情况下签完了之后可以一式几份，然后大家就按照这个走，这样的话哎按着合同走，这样去办的事儿，最后以免啊到结果的时候大家双方都不愉快，对吧、 嗯、 这个很重要， 学问还是挺大的。 是的，是的、嗯、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主要要围绕合同这件事跟大家一块聊聊。那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4点到15点，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大家要是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都可以登录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郝阳。 嗯，当然在此也要介绍我们的两位在座的好朋友。 嗯，一位是全包园家居总经理蔡萌先生。 大家下午好。 嗯，另外一位是圆圆。 大家下午好。 嗯，好。哎，这样啊、 嗯、 就是在咱们敲黑板说这个合同之前啊， 嗯， 咱们先聊一个题外话，当然也是跟全包园有关系啊。 嗯， 那天我打了一辆车啊，然后司机很健谈，哇、哦、跟我聊了一路，我也不知道他是诚心的他还是故意的，就专门跟我说伟子放心，我走这条路从来不堵车。但是走到那儿以后发现那条路已经修路断路了，后来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兄弟，我可能绕路了。我说没关系，我说您就说心里话，就想跟我多聊几句。他说对对对，我有这个心，然后就提到了全包员。 嗯 嗯， 后来我跟他说 他说哎，维子，你对全包员了解有多少？我说还不错呀。我说因为我们在一起直播，然后聊了很多。他说那个我们有一个那个宝马的那个宝马车的群啊，这都是开宝马的，所以大家都在这个群里聊，说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很年轻，然后就找全包员去装修他的房子，当然也不大，可能百十来平吧。后来跟我说，说那兄弟说了，全包员啊就骗他了。啊！我说太好了，快把这个例子说给我，我一定要反映上去啊！这怎么能让我们受骗呢？后来他说你看，全包员说好了999啊，怎么最后那个拆墙啊、重新布线，怎么还要收20000来块钱？哎，我说这个不对啊！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多次都说了，这个确实是要单收钱的。我说，比如说80平也好，100平也好，基本上这种老房子要翻新之前，这个确实，我说人家的领导在节目当中多次说了，这个不算是单收钱，不是说说好了999啊， 哎， 这里头就涵盖我们这个拆墙啊、重新布线啊，是吧？ 对，这个而且呢，就是老房，实际上我们在签合同之前呢，我们还有份协议，就是针对老房的拆除修复和水电内容的一个具体约定。因为新房是不涉及这块的内容嘛，只有老房涉及，那就拆除修复和水电，我们是以事签合同之前事先约定合同报价的内容来进行确认的。 是 啊，我们不会做那种事情，就跟您说999好，签了，交钱了，开工了。对不起，拆除还要花多少钱，水电还要花多少钱啊，这个是不能这么去操作的，这属于对客户的一种欺诈行为。 是的是的，而且有一句老话，不是说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利波特吗？ 哈姆雷特 啊、哦、哈姆雷特就反正每个人对这个的印象都是不一样的。 对， 也就是说包括在装修的时候，包括在全包员装修的时候，可能1000个家庭就会有1000个不同的需求，或者要求，对吧？比如那人说了，哎呀，这个我不要，我要那个。哎呀，这个东西我们家有，我们家的，其实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把这些要落实到合同上的。会这样吗？ 对，一定是这样，因为999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标准装修的一个配置。那么您如果说对于那个这个家没有太多的个性化需求啊，拿这个装下来的话，达到居住标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每个人对于装修的想法不一样，比如有的人我要一些个性化的配置，我要做一些造型啊，我要买一些更好的这样的家具啊，那个更好的这样的主材类的产品，咱们都可以这个在事先做一个约定，而且呢包括样品展示，包括明码标价，啊，包括最后落实到纸面上合同上是多少钱，咱们签一个闭口合同，而不是说开工以后啊，那个我们作为乙方在不断的给甲方提要求，说这块不够了加钱，那块增加了您得加钱，您不加我就停工，咱没办法进行，对吧？这种其实就像刚才说的，这是一种对客户的欺诈行为。而其他的就是我们经过事先约定的这种那个客户认可的前提下，我们是可以怎么来继续往下操作的。 也就是说口头约定咱不算。 口头约定肯定不算。 哎，就是说好了的这个事儿好了。就是各个方向咱们都要签一个合同。那首先咱们能不能跟听众讲一下，比如说在装修着，这合同都是在装修之前签的是吧？ 对， 好， 对， 有多少合同？ 我以我们为例，以全包员为例啊，我们装修前签的合同呢，主要有，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工程合同。工程合同其实就约定了您家的工期啊，然后包括产品内容啊。那么工程合同还有一个附件叫产品手册，产品手册其实就是基于您家这份工程合同的一个标准配置的清单啊。然后呢，同时呢还会有一份家具合同，这个是针对新房客户的一个合同签署的内容。那么老房客户呢，在这基础上会增加2份合同，一个是拆除修复包的一个合同，那么就包括了拆墙建墙这些，包括墙面找平修复这些费用，全部在拆除修复包合同里面有一个清晰体现。那么还有一份合同呢，就是水电包的一个合同。那个水电包的合同其实里面就把全房改造水电包含的点位内容配置标准，有多少插座，有多少开关，在里面全部有一个明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像刚才那个维哥说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放在前面，合同签完了再交钱，这个对于双方的责权利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好，那咱们就一步一步说吧。 好 吧， 因为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比如说你看合同，你会特认真看吗？ 我以前确实不会，后来吃亏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必须得认真看。 嗯， 因为确实，当你觉得这儿是不合理的时候，你拿出来给人家说，人家说我合同里边有，你发现还真有，那就只能吃哑巴亏了。 可是合同你看得懂吗？ 那看不懂啊，看不懂，所以不看啊。一开始，后来就没办法，就比如说具体的一些涉及到很专业的一些词汇啊，或者什么，查去。 哦，那还你比较认真。 是， 反正一般我要是看合同的话，我只捡着重点条款看 啊。对， 其他那些啊，就那些套话呀，或者什么规矩的那种话，我基本上就一眼扫过就完了。 嗯， 因为基本上常规合同他都会那么说，但是等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可能会认真看。但是就像那个刚才咱们说的似的。可能合同会很厚，如果你要是真的逐条去看，有点 累，费时间， 麻烦，但是呢，我倒是希望，比如说两位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比如说在看合同的时候，里头会不会有陷阱？那如果说好了，我抛去其他那些常规性的那些条目，好，我认真看这几个，看这里头，哎，你就能发现会不会有陷阱？咱们能不能有一个捷径教教大家？ 首先一个啊，全包员的合同真的不厚，就是您坐在那儿的话，可能花个十几二十分钟啊。我刚才说那几份合同，基本上，就是整个浏览一遍，把重要条款都看完。像维哥说的，我光挑重要条款看，可能十分钟就看完了。看的稍微再细一点呢。20分钟半个小时之内这几本合同基本都能看完，还是比较简单的。里面如果说一些重点的话，比如说咱说最重要的一点啊，工期。工期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合同的一个基础。就是首先一个，您家施工您认为多长时间工期是合理的，装修公司能给到您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可能新房老房又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首先一个呢，新房在施工时间上面没有太多的限制，因为左邻右舍都没有入住，不会造成扰民。但是老房呢要避开一些比如太早太晚的时间，或者是中午午休的时间，还有节假日的时间都要空开。所以这个是一个施工时间上的一个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呢，工程量也不太一样，因为老房会涉及到一些拆除修复啊、改水改电呀、这样的工程内容，所以呢它的时间相对来说会比新房要长一些，要比新房更长一些。所以在装修的时候，首先一个我们要关注的是工期。您看您是新房老房和您要选定的这家装饰公司，先把工期把它明确下来。那么在工期的这个问题上呢，在签约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内容，就是这个天数到底是日历天还是工作日。这是有区别的啊。因为你要说日历天的话，比如30天那就是30天，对吧？但如果工作日的话，30个工作日也许是6周，也一个半月，对吧？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但实际上那个老房在签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更习惯于用工作日的方式去签，因为毕竟老房它有些休息日是没办法施工的。像新房呢，一般签约的时候可能会偏向于日历天去签约。那么这个呢，其实在签约的时候，咱们的消费者一定要和装饰公司把这个时间的一个确认标准把它那个确定好。要不然有的公司给您承诺，比如说那个20天我给您装完。是没问题，20天能给您装完。首先一个20天它是工作日，20天其实就等于一个月了，对吧？还一个呢，他说20天装完，他可能会给您那个提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说您必须得具备什么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这块达不到，对不起，我要加5天，那块达不到，我要加10天，最后算下来，可能工期上面并没有真正的一个缩短。所以呢，在工期的问题上，大家不要做过多的纠结，因为实际上在施工过程中，水电木瓦油这些工序按顺序正常推进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时间规划的，太早太晚都不正常。所以这个时间呢，您按照自己的一个规划，那么和装饰公司具体协商确定就行，也不要把它那个摁得太紧，也不要把它放得太宽，就这建立在一个正常沟通基础之上。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新房呢，咱们比如都拿80平米来说吧，80平米的新房正常装修的话，工程主材都算上，所有这些都涵盖的话，比较保险的工期啊，新房差不多在40天到50天。老房 啊，加上拆除修复这些时间大概要再增加十天左右，所以老房基本上50到60天或者差不多50到70天都有可能啊，因为它一个工期其实不光是咱们老百姓消费者想的是那个我就是水电木马油施工结束了就叫工期结束了，这个时间会很快，有可能不到一个月就能完成。但是我们说的工期是什么？您得把门装上吧，得把橱柜装上吧，对吧？得把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为那个洁具装上吧，对吧？那么这些实际上这些主材类产品，尤其是像橱柜门的这样的定制类产品的安装，它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它得具备一个那个测量的一个成熟条件，有时候你工期没到那步的时候它量不了，但是工期到那步量完之后，也许现场施工都结束了，但是这个产品还没做好，所以把这些综合考虑进去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工期的一个整体的安排。 好， 接着您这问题我再问一下，就比如说啊，跟这个装修团队我签了一份合同，就关于这个竣工哈，他如果说是比如说我们竣工定在10号，他10号没完工，这个就算是违约。 对 啊，那假如说我定的10号，他1号就完工了，这算违约吗？ 你可以发红包鼓励他。 对，这个可以有。 这个一般，比如说他定在十号，他提前，比如说比一周还多。你像我刚说，提前了10天，完工了，那有没有人说较这个真儿，或者说是这个算不算是？我觉得你给我定的10号，我觉得你肯定在某些方面偷工减料了，或者怎么样？你提前这么多天给我完工，你是不是没认真干？会有这样的事儿吗？ 我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一个客户因为提前完工来追究我们的责任。 好，那工期这个在合同当中要注意。除了这些以后，还有其他的吗？ 工期，一个是工期，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刚才那个浩洋说到那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违约责任的一个界定，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签一份合同一定是一个责权利对等的合同，那么我承诺了这个工期，那么如果完不成，这个违约责任我们怎么来界定？那么这个在合同里边有没有明确体现？因为有的公司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呢，都希望避重就轻，然后降低责任风险，对吧？但是从客户的角度来说，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因为这是对你的权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护。所以看看违约条款，比如说浩洋刚才说那个延期了怎么办呢？十号完，结果20号才完，延了10天，延期10天。赔付标准是什么？在合同里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体现啊？有些公司那个含糊其辞，就是在上面会写一个双方协商决定啊，这种双方协商决定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你很难追究你的这个权益，对吧？所以一定要把它落实到标准上，比如一天是多少钱，或者按照每天千分之几的标准，工程造价千分之几的标准来对这个甲方来对消费者进行补偿，这个一定要做一个清晰的界定啊。那么抛开这些呢，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份合同，最重要的还是它的这个合同金额 哦，费用， 合同金额，合同额。我刚才说到，就是像这种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增项，分主动增项、被动增项两种。主动增项是什么呢？主动增项就是因为客户的一些需求的变化造成报价上涨，这一般客户不会因为主动增项问题来投诉，更多是因为被动增项。被动增项为什么会产生呢？就是因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合同金额作为一个闭口合同的一个金额，也是咱们客户在装修过程中最容易出现问题、最容易掉到坑里的一个问题点，就是这个造价增项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怎么样把这合同做到闭口合同，我们在其他约定事项里面，因为任何一份合同都会有其他约定事项，是不是应该再做一些补充说明，对吧？那签这份合同这是不是一个最终造价？那我再举个全包圆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签工程合同，还有拆除修复包合同，还有这个水电合同，然后还有家具合同，这些金额就是一个闭口价，签完之后您交钱之前，咱们把您家装修要发生多少费用全部都体现在合同里面，开工以后没有其他的这个费用，不会给您做被动增项，除非您提出来说，哎，我方案改了，我这块要做一个调整，我要增加一些个性化需求，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商议报价。除此以外，我们作为装饰公司，我不会跟客户去提出来说我得再要多少多少钱，就合同额一定要把它确认好。 那在合同里头就是关于钱的这个会不会分，比如说好，

不管您是怎么找到这家公司的，是听广告还是朋友介绍还是如何如何，那么您跟他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合同文本看清楚。 嗯 啊，那个针对一些比较模糊的或者您认为不合理的这样的条款，在签合同的时候及时提出您的一些想法和意见，那么在合同上面能够做一个比较稳妥的这样的一个履行。 嗯，好，我们在上半节的时候，蔡总，比如说从付款方式， 嗯， 然后工期，啊，就这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看得很重要的这几项，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说， 嗯， 当然之后还有一些也很重要， 很重要，对。对，其实说到这个合同啊，我觉得合同里面其实任何一个条款都不是怎么说呢，都不是废话或者是没用的这样的表述。嗯，每一个条款或者是维护了装修公司的利益，或者是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就咱们坐在一起一定把这个合同文本研究透啊。刚才说完付款了，其实还有一个呢，说到这个跟钱有关系的东西啊，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合同额咱们定下来了，付款方式也有了，对吧？那这个合同具体包含的内容是什么？清晰不清晰？您跟他签了一个那个5万块钱也好，10万块钱也好，50万也好，这个合同是个涵盖的内容是什么？人工费、材料费，如果材料有了，材料是包括辅材、主材啊，然后家具有没有，对吧？灯、窗帘这些是不是涵盖在合同里面？这个咱们消费者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把合同内容研究透。 哦，我明白了。 对， 您说的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传统说的是包工包料， 包工包料，对， 还是说我这里只是那个料钱，没算工钱，就类似这种。 对，我们原来还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从别的地方转来的客户啊，现场工程进行不下去了， 嗯， 然后呢，那个找到我们说我们能不能接手继续做？其实一聊怎么回事呢？就是他签合同的时候，哎，一看那个报价真便宜，找那个装饰公司做10万块钱才能做下来，这边朋友介绍3万块钱就做下来了，跟他说那个你别找装修公司，那边水太深，猫腻儿多，我给你找个认识人，3万块钱咱就能把您家装下来。好，签了。签完以后干到一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3万块钱什么都没有，这只是一个人工费合同， 嗯， 那个水电这走完了重新合多少钱，对吧？然后装修队还跟他要这钱那个钱，涂料钱、沙子钱、水泥钱，嗯，所有都他出，他最后一算也没省钱啊，就觉得一下就那被人给那个拉到陷阱里一样，说算了，那我们换一家公司来做吧，我们还是找正规的公司来操作，啊，及时和对方终止了这个继续合作的这种情况。所以咱们一定签合同的时候把它研究透，都包含哪些内容？别一看我觉得这么多钱应该是都包含了，那不一定，不一定。您看合同里边体现了哪些内容啊？这些一定我们把它看清楚，然后合同附件。比如合同附件全包员是以产品手册的形式呈现给客户的，那么还有其他公司的合同附件包括了报价单，包括了材料清单，把这些内容都一定要考虑清楚啊，这个合同才能跟他签，才能去那儿交钱。所以这个就是半包啊，是全包啊，都包哪些，把这了解清楚再签约。 嗯，好，那关于那个承包的方式，这个在合同里头是要注意的。除了这个还有吗？ 嗯，我觉得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像刚才那个维哥说到的承包方式，其实一方面是价格，还有一个就是承包方式是谁给您干这活。谁给您干这活？ 对 吧，是公司跟您签的合同，不是个人。那最后会不会公司签完之后把您家这工程委托给其他的个人去做， 外包了， 转包， 嗯， 转包这个事儿也会带来问题，因为每一层转包实际上都是对于消费者利益的一次侵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工程的层层转包啊，可能最后到您家，您交那10万块钱工程款就缩水了， 质量就是有问题的。 对， 我给你简单的解释一下蔡总说的这个意思。 您说， 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样，早前的一般会是这样，比如说，好。浩洋装饰有限公司， 我是老板。 哎，你是老板。哇，大家一听，哇，浩洋公司那太有名了。 嗯， 那个全国各地都有店。然后，那跟你签嘛，对吧？那我就信任你，对吧？你们公司大，你也跑不了。 嗯。 然后比如说我装修需要花15万，跟你签了。签完了以后呢，你就直接 外包，外包直接就问，比如说维子公司， 嗯， 哎，你们公司生意也少，我这活儿太多了，根本做不完。哎，我这个10万你做得了吗？啊，我一想，好啊，好啊，嗯、那你给我一活10万，那我要着，那我也没工夫干这，我也不会呀、啊。我就于是跟小胖说：“哎，小胖，我这现在有一活啊，能干吗？ 能、啊， 给你7万。”啊，可以可以可以， 要我就给5万， 我呸！所以你想从15万到10万，然后就越来越少。 是， 但是那你想，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他就算包工包料，你想他使的那些东西，从15万最后啊，到像你这样的奸商都到5万了， 嗯， 你想得刺到什么程度？ 肯定，这个确实不敢想啊，有的时候。 对对对对，嗯、所以刚才蔡总说的这个也很重要。 对，就是这个事儿咱们也要去防范，所以一定找那些大公司，然后呢敢于做出承诺的，然后敢于给跟消费者签一个对等合同的。什么叫对等合同？拿合同一看，关于违约条款都是含糊其辞，没有具体标准，这一定不是对等合同，这属于就是装修公司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给您挖坑，对吧？您拿到合同一看，诶，有违约，延期怎么办了，对吧？那个保修期内出现问题怎么办了，然后我合同内容有哪些，涉及到什么样的那个标准，合同里都体现得很清晰，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应该做的事情啊。刚才提到保修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装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包含了很多专业领域的工种，那么保修呢其实也是应该在合同里面做一个明确提示的。一般行业规则是这样，就是水电路系统，那么我们所说的隐蔽工程类的保修通常是5年，保修是5年，也就这5年出现了跑冒滴漏的问题，出现了那个厨房卫生间渗水渗到楼下把楼下泡了，对吧？这个都是应该装修公司承担的一个责任啊。那个另外呢，一般类的这种工程项目，比如说咱们在外边买的主材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等等这样的产品，它的产品类的保修是1年。然后像一般家庭装修的话，那个墙面起骨开裂呀，这种也是基本上是1年。就是比如说您家装修完了没多长时间，墙裂了啊，这个1年期内是装修公司是给您提供保修服务的，随时打一个电话就会安排人员去给您维修恢复。 嗯，哎，那我多问一句，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保修这个问题， 嗯， 哎，会不会在装修的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保险呢？就比如说咱们公司，我瞎说的， 嗯， 比如说全包员说了，好了，那个所有参与我们这个，您如果要是多付50块钱，我们就可以给您上一个价值10000块钱的保险。类似这种会有吗？ 这个呢，就是维哥说这事儿，我还真关注过。就是现在啊，那个好多保险公司都推出了家庭财产保险， 对对对， 对。但是他现在这个保险呢，就是还不是很完善。它针对的内容啊，其实针对的这种责任险的内容，并不像咱们平时接触比较多的车险，它已经界定的很清晰了。有些条款还比较模糊，所以这个呢，现在还不能作为一个非常周全的一个选择。 嗯， 更主要的，我觉得与其依托于保险公司，倒不如选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来给您把这些活都干好。 对， 因为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就算有这种那个责任险的覆盖，可能还是很难那个弥补到您的损失， 盖不住。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真是漏水了，那楼下泡了，可能地板没多少钱啊。人说了，正好漏这块，我藏了一幅明清字画， 哎呦， 这字画就50万，啊，泡了，您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就不好界定了。所以，如果选一个靠谱公司，像漏水这种低级错误是不会发生的啊。所以呢，就是从源头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啊，这种问题很复杂，所以我就说，如果在合同里头签清楚了会比较好。就类似于，比如说，我跟浩洋在街上开车， 嗯， 然后我把浩洋的车追尾了， 嗯， 其实追尾了我全责嘛，这个很简单。但是浩洋下车了以后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兄弟，我后备箱里放了好几箱五粮液，这五粮液都是25年以上的。 嗯， 哦，天哪，我疯了，我疯了，那这得赔多少钱啊？这都要含在追尾里头， 对， 这就麻烦了。 对， 啊，是这个意思。好，哎，那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合同内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些，就主条款啊， 嗯， 基本上是这些。 嗯，哎，那比如说